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我先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呢個第一個我哋要講話題有少少唔開心啊。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最近一個統計咧就話香港個學生中學生嗰個物科學嘅 科學能力啊， 科學能力咧就比澳門還要差， 劇跌啊！突然之間喺短短一年之內咁樣啊嚇。 嗱，我哋都有責任咧喺呢個節目入邊就分少少時間去講呢樣嘢。不過我自己咧，首先作為一個文科出身嘅學生咧，我對呢樣有少少 cynical 嘅，就唔係話咧大家喺中學嘅時候讀好叻嘅物理學咧，就大個咧就長大一定成為物理學家嘅，兩樣好唔同嘅事嚟嘅。佢固然會產生一啲好長期嘅影響啦。但係分析呢個問題，其實我哋唔應該咁簡單問題，純粹科學問題。我哋甚至可以質疑一樣嘢，就係咪成個教育制度令到啲學生普遍嘅學習能力同埋邏輯推理能力出現咗問題？咁點解你即係會推到咁大呢？就係、是、因為咧物理學其實好強調一樣嘢咧，即、就、係、是、除咗如果你比較需要一啲想像力之外啦，但呢個就會去到比較所謂深嘅題，即、就、係、是、advanced 嘅 level 啊。即係佢如果作為一個入門咧，同埋一個中等程度的課程咧，佢幾需要學生個稍為嚴謹嘅邏輯推理能力。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翻去而家見到呢、這個你見到學生嗰個科學能力個數據倒退咁，咁當然咧，你話一個數據由數據睇話，可能唔係純粹一個即係抽樣唔差咁樣嚇，咁啊令到佢出現一啲間歇性嘅起伏咁。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抽樣唔差，即係視乎你嗰個樣本本身大小，你大約都估到嗰個抽樣唔差嗰、那個那個機會率係去到幾多嘅嚇。咁即係但係如果以今年呢一個數據下跌嚟講，我覺得都係一個明顯嘅信號。咁於是乎你就難免去諗下，究竟喺呢幾年之間有冇咩客觀嘅環境比較大嘅因素轉變出現咗咧？如果係嘅話，佢會唔會幫我哋理解到點解個嗰樣嘢下跌咧？咁嚇，因為即係尤其是呢啲因為過往嚇咁多年個分唔會差太遠嚇。咁但係突然之間有啲嘢出現咗嘅時候嚇，咁點解過往冇出現一啲抽樣誤差，突然之間會出現？或者我哋就要睇翻喺呢幾年之間有冇出現一啲咩獨特嘅變化，令到我哋即係解釋到而家見到嘅嘢啦嚇。咁都係一種科學，即係數據分析嘅。 呢個係統計學上面嘅一啲慣用嘅手法或者題材嚟嘅。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呢件事真係發生啦，咁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咧，即係究竟嗰個成個？問題嘅核心出喺邊個環節係咪啊？但如果你睇喺而家我哋一般喺坊間睇到嘅新聞報道咧，我哋有幾大嘅理由去懷疑係成個教育制度出咗問題。 即係更可惜啊！其實單新聞兩日就沉咗，我哋其實冇乜人理嘅。而家我哋講呢一刻就幫我哋挖翻出嚟。 唔係我哋講有少少力責任嘅，咁我哋科學新知啊嘛。咁如果你話嗰啲，觀眾佢即係跟住落嚟嘅後生嘅比較年輕嘅觀眾，佢連科學嘅基礎知識都冇興趣，都冇揾下水聽嘅啫。 係 咁，我哋有呢個責任就係，咦？我哋嗰個成個社會佢對嗰個科學嘅態度係點樣？係咪嚇？譬如話喺學校入邊，佢有冇一個足夠嘅能力？先生有冇一個誘因，或者佢有冇個能力咧？佢可以用一啲比較趣味性強嘅，同埋有足夠吸引力嘅教學的方法令到刺激學生。 咁但係台長，你就咁睇呢個結果，你覺得會唔會你係會比較傾向用一個咩嘅理由去解釋點解會有咁嘅下跌咧？ 我最驚一樣嘢啊！ 我最怕其實現在我們看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甚至可能出現一個問題是全體學生對學習的情緒或者學習的動機是大幅度降低。 我是會這樣認為，是因為而且在近這幾年我都有，即我不是，雖然我不是在中學那裡教育，但是都叫做即跟中學界都還有少少一絲聯絡樣，也都有去留意一下即、中學課程的改變，即尤其是近這幾年即 我自己即受影響最大就是因為、那個學制的改變，由2012開始行 DSE，咁中間有三四年咧，甚至乎大學咧係會收多咗學生嘅，因為同時要收一啲 A level 畢業同埋一啲係DSE 新制畢業嘅同學。咁終於就喺而家2016啦。咁其實當初都仲係 A level 嗰班同學，基本上就過曬噶啦，就已經走曬噶啦。咁而家上得嚟，即基本上就係上得嚟一定就係啲 DSE 喺得大學入邊啦，都係 DSE 學世出身。咁當然啦，你如果掃翻落去睇翻中學嗰度。嚟讲就系、是、即系大家已经系好算系适应咗嗰个 DSE 学制个游戏啦。适应嘅意思系咩咧？就系佢哋已经知道咧点样去用最少嘅力嚟去帮佢哋喺大学选科度获得最想要嘅结果。吓、嗯，咁、啊、呢、這个即系我就系咁嘅一个咁嘅意思。咁、嗯、我自己一个观察就系咁嘅吓，即系我好快咁将呢样嘢，我将自己一个人见解，我就冇仔细真系做一个研究，但系呢个至少系我自己一个见解啦。在 DSE 學制行的時候，當初是很多啲研討會或者教育界都很擔心，究竟會一個咩客觀的結果。咁、好的咧，即係以當時宣傳嚟講話好的就是咩咧？文理科的阻隔就冇以前咁明顯啦、嗯。學生可以去自由選修，一個學生可以同時按自己的興趣去選修一啲係有文有理有商的科目嚇，咁、啊、就變咗咧，令到嗰個嘅學習更加主動啊，咁去讀得更加有興趣嘅嘢啊，咁自不然就會係讀得更開心，成績更好。咁呢個就係好正面啦，咁咁呢個我唔排除係可以係咁嘅嚇。咁、啊、而同時間，我又睇到嗰、那個、中學通識科亦都喺呢個時段推行啦。咁但係好嘅，即係好嘅就係呢啲。咁要必然犧牲嘅就係咩咧？咁其實當時咧，就算喺業界度都會諗到嘅，有啲乜嘢人係記得利益先？就係、是、傳統上就係有啲科被逼一定要你收嘅嗰啲科，而家變成唔需要一定收嘅咧，咁一定係牛底嘅，一定係驚。物理化學生物。咁以前基本上讀會考制度嘅時候，你讀得理科一定讀曬三科，冇得唔 free camp 敗啊嘛 ，free camp 敗噶啦，咁頂多有時可能啲學校出奇啲，咁就可能係 free camp 就唔敗，就加其他啲嘢咁樣。 唔係嗰個係通常噶啦，因為即係心學其實佢係介乎咗喺嗰個喺比較 soft 嘅 即係你基本上咧即係以一個正常文化中學嘅比例啦，咁佢文理科學生嘅比例係由55至到64不等啦，即係46不等啦。文科四，理科六，或者是大家五咁樣，即一般嘅嚟講，好難一概而論啦。咁當然有啲可能係真係專開文科多啲都唔奇，咁但係唔算係多數。咁即變咗你確保就係話咧，成個香港同齡層入面咧，至少有一半嘅學生係讀過呢一個物理化學生物。咁、有一定程度嘅，我叫 science literacy。咁你喺呢部分入面人去 sample 嘅話咧，咁佢哋基本上都係被逼要去讀，亦都冇得唔揀，亦都冇得 drop。咁基本上佢哋嗰個程度。就不會差得那麼遠，但是你去到 DSE 學制的時候，因為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可能就覺得、哎、物理這科很難讀，我而且做醫生將來可能生物學的知識更加重要， 取而不取難、 啊、大家就取而不取難，即你就算在大學讀大學的人都知道哪科易碌，你就不要 grade 就讀哪科 咯不是 不是將來雙科很重要，讀 econ 將來 要做金融，我們沒有金融讀，起碼讀科 econ 先是不是那甚至乎入 BBA 跟著要讀企管，以前是比較即是雙科學校才會開這些這樣的班，現在就變成、一拆散曬時候咧，就算以我自己大學看到那種大收生的數據，就算是一個理學院，即係我自己喺理學院嗰度收翻嚟嘅同學咧，嗰、那個嘅讀嘅科學嘅 profile 咧，可以話係蛀牙崩曬，係、即係以前你收翻嚟嗰扎學生基本上讀過 free camp 或者起碼讀過 free camp， 或者就係佢 A level 嘅時候就一係讀過 physics 讀 camp， 冇讀 bio 唔緊要，佢可能會考都有讀。 基本上那個即係個 science literacy 咧，就透過會考嘅制度有一定保證的。去到 A level 你先至會收窄一啲嘅選擇。咁變咗就係話我即係大學入邊開一啲科咧，你就算係個覆蓋全面啲、深啲咧，大家唔會話追得咁辛苦啊咁樣嚇，個表現亦都唔會咁差。但係而家就係自從嚇好得意嘅個效應，雖然係2012年先至係轉學制。但是呢我哋真真正正感受到在大學層面感受到啲學生嗰個嘅科學能力差咗呢，又真係喺呢一兩年就真係越嚟越明顯。 開始見啦。 咁再睇返佢再關聯返收生入嚟嗰個嘅 profile 呢，我就即係得出基本上得出嘅結論就係、是、因為好多嘅同學就淨係 free camp 敗片只讀咗一科啫，而家係好多咁嘅情況出現。而且係絕大部分呢就讀 camp， 然之後敗科就都多啲人，都多人讀。重災區就係 physics 物理學，即係可以去到就係你如而家係一間中學入邊，可能其實養唔起一班嘅物理嘅。但係因為你無論呢一個三分二班同一班，你都要用一個物理科老師，咁所以點都有一個即係一個學校點都有一個物理老師。但係嗰個物理老師基本上都係教學生都係唔足一班嘅情況。我諗， 會唔會遲啲物理學老師冇得撈？ 好難講嘅，即係有啲學校會唔會縮升年？我成日開都唔開物理啊！咁我諗亦都唔會啊！你始終有啲學生可能要做工程，咁佢做樣都要有一個半個。咁但係另外有個就係話都有網友同翻我講，啲 lab tech 得閒咗。以前你可能你要有 short level 有 A level 嘅 physics 兩套唔同嘅實驗，跟住每又有成90個學生一屆，咁一個禮拜就做到你暈。但係而家就係、是、我可能得30個學生。即係個 DSE 入邊一屆得30個學生喺度物理，咁跟住你啲嘢就好快就做曬咁樣嚇。咁即係可以睇到就係話，因為喺中學嘅時候，因為佢哋大學收生嘅遊戲冇要求佢哋話要 free camp by 咁樣，可能就係要一科 science 就得啦。咁所以佢哋就保住一科，咁然後就再讀其他嘢。咁啊，於是乎就有利去考一個好啲嘅成績。咁佢哋喺呢種咁嘅學制之下去參加呢一個咁樣嘅科學評核咧。就一定甩曬落噶啦，就嚇。 嗱呢個問題我哋都唔適宜講太耐嘅，因為但係我覺得就責任上咧，我哋要提一提啦。我最後只想講一樣嘢啫，就我哋對科學史嘅理解咧，就係、是、物理學咧就係、是、科學嘅 King of Science，King of Science 嘅、 跟住 Math 就 Queen of Science。 咁你去設計呢個 DSE 個課程嗰位？嗰集朋友咧，佢哋 唔會遇唔到呢個後果嘅，佢哋知嘅嚇。咁而家咪即係十個煲七個蓋，而家咪整科藥整樣嘢叫 STEM 出嚟，又喺度即係賣樣新嘢咯。因為知道路咗底啊嘛，咁啊所以賣 STEM 咯。 咁我哋嗰個成個缺陷始終都係咧，即係譬如話呢啲決策者佢做出嚟嗰陣時候咧，有個叫 decision gap。 係 嗰個結果出生即係發生咗，佢都未必響度啊。 甚至乎佢當初有人話俾聽，佢都係唔理佢，就因為講真，佢 get the job done， 佢就可以攞到嗰個回報嘛。然後到而家個課程推行咗之後，你可以砌翻轉頭，課程推行咗出嚟啦。但係當初做決策班，而家可能都唔喺呢個 唔喺度噶啦，唔喺教育局入邊嚇。咁嗰個就叫做 decision gap 啦，呢個學術名詞啦。如果俗語就叫蘇州市 啦。係啊，咁好明顯，個母語教學制度又係咁噶啦。而家嗰啲母語搞母語就係嗰班人走去做王啊，走咗去廣大做校委嗰啲咁嘅嘢啦。 所以我哋都不適宜再講一個停留一個政治問題啦，就係、是 但係我覺得就叫做即係。真真正正嚇，你話亡羊補牢，你話如果真係覺得呢一個科學能力係真係對於一個社會進步係有決定性嘅作用嘅話咧，咁好簡單嘅啫，你稍微去做少撥亂反正，去融合翻一啲以前有嘅好處嘅嘢，去重新去度過一個，咁我覺得係、那個即就係咁嘅啫。 但係我哋嗰年代唔係噶，我哋嗰陣時候咧讀得science 嗰 part 咧，啲人咧。中學的程度已經可以去到今日大學的程度 了。我有印象就是七十年代尾的那個 pure math 純粹數學那個 A level 入面出了 Shandor polynomials 呢樣嘢係我大學二年班先學的。 係咁樣。今時唔同啦，我哋好唔適宜用我哋嗰個以往的標準去量度嘅低處未算低嚇，咁低到幾時大家忍唔到就即係大家自己諗諗啦。我哋今日咧第一樣要講咧就係、是其實就唔係新聞嚟嘅， 即係我哋只不過應該作一啲撥亂反正， 已經有啲 old news 噶啦，不過就一炒翻出嚟去講 啦。因為我曾經想 send 個俾你嘅，就係、是、涉及到咧就係人造鑽石可唔可以發電咧？ 係、咁因為近來都有人有啲討論就話啊咩，即係我哋成日都因為科學新知成日講新能源啦，咁的而且確有條新嘅橋就係話將核廢料。一陣先講係乜核廢料啦，總之用核廢料提煉一粒鑽石出嚟，嗰粒鑽石就可以不停地有放射性，令到可以去生電，然之後就而且因為佢嗰個半衰期超長，有五千幾年，咁佢就係一個好襟用嘅電池，就係咁嘅意思啦。咁有人就話：哇，咁咪永遠即係又喺核廢料度攞能源，咪永遠有能源咯嘛？咁啊，又而且又咁長喎，咁啊能源問題解決咯，咁係咪咁簡單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喺呢度有啲嘢要澄清。 咁啊，梗係唔係啦嚇？咁但係唔係嗰個技術細節咧，就唔係我講嘅，就是、你講啦。 咁但係大台長，你聽到呢個新聞，你時候你覺得係第一個反應，即係點解你嗰陣就冇話嗌我即刻講先？ 咁我好嘢咯，我覺得係流咯， 即係咁講我。 你咁講，雖然我就唔係讀即係科學嘅，但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如果你睇得個時間夠長咧，你唔多唔少對啲新聞有少少一個 有個 sense 嘅， 有 sense 喺度㗎。 但 即 係 邊啲係堅，邊啲係流，你有少少自己嘅睇法嘅。 但係即係呢條咁嘅，假假地出呢條橋嗰陣都係一個即係Bristol 英國一間 杜利斯托 不即係唔係極好，但係都唔係差嘅一間大學啦。咁然之後佢提出條橋，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嘅問題出喺邊咧？其實我估亦都可以理解點解台長嘅估到，好多時個問題出咗喺嗰啲媒體嗰度嘅，其實嚇，即係你個科學家可能好老實去講自己一個意見同發現，但係俾嗰啲下即係媒體一出去嘅時候，佢要想報一啲好爆嘅嘢，扭到變成即係面目。 唔係啊，佢好啊，呢個名叫。鑽石電池 Diamond Badge 話你聽到幾 high 啫，係即係你睇貴，肯定啲貴嘢好 high 又靚，同埋你起碼就算有人知道，咦，鑽石好硬喎，點咁樣啦。嗱，咁呢度可以解釋少少個原意嗰條橋先啦。咁其實就係喺翻任何有做核電廠嘅國家咧，咁一定有核廢料嘅問題咁樣。咁但係即係其實用循環再用核廢料嚟去發電發熱咧。不是新意念嚟嘅，咁點解唯獨是呢一個鑽石又要講得爆少少，即係又要啲人煲得大少少咧？咁嗱，我好快會再講落嚟。咁傳統上有啲咩橋咧？有人就話：，不如咁啦，將嗰啲核廢料咧，pack 好佢，亦都包得靚一靚。然之後咧，我哋就即係將佢嗰個嘅輻射量，亦都你譬如話適當地溝淡或者設細，令到個輻射量低啲。低到一個地步咧，你只要擺喺一條村離遠一個後院，即係好似你譬如咧，香港好多公共屋村可能有啲石油氣股嘅，你唔好擺條村入邊，你擺條村外邊某個比較空曠啲嘅地方，嗰個地方圍住佢，你唔好俾人立亂入去。我哋唔係擺石油氣股啦，就擺一桶核廢料喺度。嗰核廢料個濃度咧就足夠高，從而令到佢不停地生熱嘅。咁你就咧不停地過啲水落去，咁用嗰啲核廢料生出嚟嘅餘熱嚟去煲水，即係佢出嚟咧就因為係核廢料，佢所以唔係核電廠裏邊嗰種 train reaction 嗰種鏈式反應，而係純粹普通一嚿已經生唔到好有效 train reaction 嘅一嚿核廢料，就繼續去即係發輻射發熱，然之後去用佢嚟煲水，咁跟住就我哋就攞嗰啲熱水嚟去用。甚至乎你可以諗到會唔會可以攞嚟去發電諸如此類，咁起碼就係解決咗你用石油氣煲水嘅問題先啦嚇。咁即係有人去出過呢啲橋嘅，咁但係當然啦，嗰個安全控制同埋要觀眾接受呢樣嘢咧，即係要大眾接受呢樣嘢好難。始終就係話你有嚿核廢料喺度，就喺你屋企住嘅唔遠嘅地方，你仲要講緊係喺你個國家所有嘅範圍都要咁去做。咁你個 maintenance 呢其實比起你嗌人嚟送石油氣更加麻煩，其實就係咁，而且核廢料就係話你主要諗一個問題就係佢熱嘅時候你搵咩載佢呢，佢熱過熱嘅時候會唔會有啲你難以控制到嘅問題呢？因為就算核廢料都好啦，我講一個例子大家好容易明白，講福島311，而家搞到咁大問題係咩啫？就是核廢料啫，原本嗰個核鍋爐已經熄咗嘅，但係就係啲核廢料搞到問題。那個核廢料搞出咩問題呢，就係、是、佢一路去生熱啊，熱得嚟仲要過熱， 溶咗入邊啲， 熱到入邊啲水蒸走曬，而且就係承載住嗰啲容器都溶曬，跟住溶到落個底嗰度啊嘛。咁變咗，如果同樣嘅情形，你出現喺呢啲，譬如話將來係有啲家居嘅呢啲咁嘅核廢料嘅呢啲咁嘅發電池嗰度嘅時候，咁你點處理呢？咁你即係大家會諗到福島嗰個情況就係、是。 不受控制喎，嗰個地方就甚至污染埋地下水喎，甚至乎周圍嘅土壤喎，而且的而且確就係佢出嚟嗰啲輻射，亦都可以有時會令到周圍個土壤係會更受污染喎，就會帶有放射性，呢樣嘢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去循環使用核廢料嘅時候咧，點樣去有效地控制嗰個環境問題咧，係一個好大課題嚟嘅。咁今次呢一個用鑽石核廢料呢樣嘢咧，其實就比較有系統地去控制咗呢個問題。咁點解咁講呢？第一，佢唔係話乜嘢核廢料都亂咁用，佢就唔係用嗰啲咩有二三五原料棒嗰種出嚟嘅核廢料。另喺核電廠入面出嚟另外一種核廢料係咩呢？就係嗰啲幫你去控制chain reaction。嗰啲碳棒、嗰啲石墨棒或者叫做嚇，即系咧就唔係嗰個燃料本身，而係你咧 嗰啲道具 係啦，即係周圍嗰個攞嚟控制住你個核燃料反應嗰堆石墨棒，佢因為咧即係攞嚟專係攞嚟停嗰啲中子嘅，佢會譬如碳普通就係 C12 啦，咁佢吸得多就變 C13、C14 啦，咁碳14你聽過其實呢個名字就係即係考古嗰啲，佢有放射性。咁的而且確就係咧嗰扎咁樣嘅石墨原料棒咧，你用得多，你用到你將佢變咗碳14之後咧，其實佢嗰個因為污染咗，佢嗰個吸控制嗰個嘅核反應嘅能力係會低嘅，所以要定期更換。但係出嚟嗰啲碳14又有放射性，所以就變咗係核廢料。佢原本石墨係冇放射性，但係因為用喺個核鍋爐用得多，佢變成有放射性嘅，佢成為咗一批另類嘅核廢料，就唔係來自有二三五嗰啲。咁於是乎呢堆咁樣嘅碳十四核廢料咧，就係由呢一班咁嘅英國科學家去諗咗嚟，就打呢啲主意。因為嗰啲碳十四咧喺嗰個石墨棒嘅面嗰陣嘅啫，我哋就批咗面嗰陣出嚟，簡單地蒸馏一下，因為佢個濃度好高嘅。大自然間個碳十四嘅濃度係好低好低好低嘅，因為主要都係由嗰個宇宙射線去產生嚇。咁呢個就係講翻個考古嗰個碳十四嘅故事。但係喺嗰個核電廠入邊嗰個碳十四咧，擺喺一個咁樣嘅核反應咁強嘅環境之下，佢大量產生高濃度嘅碳十四喺呢一個石墨原料棒嘅表面嗰度。咁我哋攞咗啲浸出嚟提煉佢，但係如果你就咁石墨咧，佢嗰、那個即係唔係好耐熱嘅。咁我哋諗到啦。碳最耐熱的化學結構是什麼呢？就是鑽石，而且那個耐熱程度是超過普通金屬，所以我們能夠去將它做成一個比起一般金屬載體更加能夠耐熱的一個鑽石結構呢，是最有效能夠去將這些 核洩漏控制在一個晶體之內。所以就想到碳14亦都因為碳的緣故它可以變成鑽石，所以就整一粒几乎完全好高纯度嘅碳十四钻石，咁你可以想象到即系当然你谂下做几大几细咧。咁我哋而家咧去将呢一啲咁样嘅碳去变成钻石，嗰个技术唔系冇嘅，有嘅，咁都做得几有效，可以做到越嚟越平。咁但系出嚟嗰粒嘢有放射性嘅，咁点算啊？搵嘢包住咯，用乜嘢嚟包住最有效啊？用翻石墨，用翻碳呢样嘢嚟包住最有效。咁但系你要去耐热，咁你就做一粒。另外一粒冇放射性嘅鑽石嚟去包住呢粒有放射性嘅鑽石，於是乎你中間就係開個窿開到門，就你就淨係想嗰個位出輻射就出輻射，咁成條橋就係咁嘅。咁其實好靚嘅，因為佢好有效地控制咗嗰個輻射，解決洩漏嗰個問題，亦都係可以又揾一個比較平嗰啲石墨原料棒嚟去做佢嘅來源。因為你如果用有二三五原料棒，你嗰個控制嗰個嘅提煉嘅問題，亦都係好貴好貴，所以你係其實來去一個成本效益問題。怎样平怎样安全呢？咁我觉得今次做到好平好安全。但係点解唔係好劲嘅桥呢？因为好弱。非常弱。其实喺佢嗰个 Bristol, 佢嗰班科学家佢嗰个文章有讲嘅。佢就係话一日出15兆二嘅能量嘅啫。咁讲几细呀，即係话你可以想象啦，普通一粒不心电一日都出萬幾個焦耳啦，其實就係、是、咁。你當你一粒不心電 AA 不心電一日用曬佢咁樣，咁就用成日都可以出到成上千上萬個焦耳。但係呢一粒咁樣嚇，即係大家都係一 gram 嘅話咧，佢就係一日出15兆二，所以係一個好弱好弱嘅能量嚟嘅，其實係。 咁如果你從純個成本效益嚟講，咁佢唔值得做啲乜嘢？ 佢就咁嘅，佢就講咗喺乜嘢場合之下值得做咧？即係你預佢諗嚟咧，即係整一粒咁樣嘅石碳十四鑽石電池嚟擺喺你日常家居用，你諗都唔好諗啦。你就梗係用翻即係唔好賣廣告啦，用翻普通嗰啲咁樣嘅即係電芯簡性電池就算噶啦，一定係更加有效嘅化學電池。 我哋但係有咩場合係一定需要用佢咧？佢係因為雖然係好弱好弱，但係佢個壽命係好長好長。咁有人就諗啦，用喺心臟起搏器 pacemaker， 因為佢需要個電流好弱嘅啫。嚇、 嗯， 咁、啊、而且咧就係你解決咗要換電池嗰個問題， 嗯、 因為佢呢一個係可以講緊，起碼你用五千年，你邊有人用五千年？ 你諗下，心臟起搏器冇電嗰時幾搞笑嘅 嚇。係啊，你真係要拆開嚟換，係咪做手術換嘅？嚇、啊、咁、啊、一路大家苦惱就係點樣揾一個既穩定又持久嘅一個咁樣嘅能源啊嘛。咁、 嗯 啊、的而且確就係即係呢心臟起搏器可以需要咁樣。另外就係咩咧？天文探索， 嗯， 吓，譬如话大家谂到就系、是、其实而家咁嘅，嗰啲咩火星嗰啲乜嘢嗰啲探测车嗰啲咧，其实佢哋都用核原料电池嘅， 嗯， 吓、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要揾一个咧就系够持久嘅、 嗯， 啊，又唔系咁容易，吓、啊，咁但系如果碳十四呢个咧，佢因为嗰、那个半衰期够长，5700多年啊，吓，咁啊变咗你集中。 喂，如果你讲呢样嘢，其实咪适合到呢啲系好即系持久，譬如举个例，譬如太空旅行呢啲，我哋就要用呢只。 其實係嚇，尤其是嗰啲電，即係嗰啲電子元件啊咁樣嚇，你要保持佢休眠狀態，但係又唔好要熄曬機咧。用呢啲咁樣嘅最一流噶啦，基本上五千幾年可以成個人類文明歷史都跨過曬嚇，咁、基本上就係好，即係真係可以諗下去整一粒咁嘅電池用喺呢啲太空探索嗰度嘅。 嗱，咁你聽落去咧，其實就冇乜即係特別話好突破性嘅嘢嚟嘅。只不過用一啲我哋固有知道嘅， 佢好有效地結合咗核廢料，亦都解決安全問題，亦都去解決咗呢一個嘅即係內熱嘅問題，同埋佢相對應該生產嘅成本係相對比較低嘅，會係即係如果你係有其他嘅核廢料去選擇嘅話咧，呢個係既安全同埋成本相對比較低嘅一種選擇。 嗱、你講呢個問題咧，即係趁住結尾都即係講少少咧，就係、是、譬如核廢料嗰個問題咧，佢有冇可能係變成一種所謂？持續性的能源 其實有的，始終就是問題就是你怎樣可以很便宜又很安全地拿回來用、 嗯 啊、即是剛才講的那種，即是每一條屋村後面整一個不可以給任何閒雜人等進去的核廢料池來去幫你整個屋村煲水呢，是有人提過的，但始終都是那句問題，它不是一些你一熄了掣走過去就可以當沒事的東 西，電廠很難熄掣 的，因為它就會繼續去越來越熱，你不斷地好，你要維持安全，你不斷要有水去冷卻住它才行的，如果不然你就即你要維持安全，你一定要有人在這裡，萬一有什麼爆了你又不可以放人下去，基本上變成另外一個311事件，但如果這個鑽石呢就反而會好一點，因為你枕住擺到佢熱極其實都係幾百度， 嗯 啊、甚至乎我當千零度，但係你都仲係低過鑽石嘅熔點， 嗯， 咁就唔會融啦啲嘢。 嗯，好，咁嗱，我哋第一節結束，我第二翻嚟講另外一個即係科學新知嘅話題。